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73集。 对方突然自报家底，令吴恙十分迷惑，不知道这存款会有什么问题。只听于燕又说， 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看见了，房子是我爸单位分的，之前我们贷款买了套新房，卫星半年前停止以后，还款压力太大就给卖了，钱都在我这儿管着，他不可能会有这么多钱，他哪来这么多钱呢？ 查过账户明细吗？ 查了，有两笔大额进账，都是上个礼拜从晋城汇过来的，那个时候白事都办了，他的亲友都不可能不知道情况，谁会给他汇钱呢？也不提前打个招呼，你说卫星会不会拿了不该拿的？你说的那些人会不会再找上门呀？ 吴恙心中隐隐有了猜测，却未向于燕明说，直到 如果方便的话，就把查到的汇款信息发给我吧，我一早就去帮你查查。 可那钱 该怎么花怎么花，多给自己和女儿买点好的。 拿到了汇款人姓名和银行的网点信息，再加上暗仓系统查到的结果，吴恙本打算搭乘一早的城际高铁去晋城，可是那猫崽子死皮赖脸的非要跟着，他就不得不问吴大力借了辆车开。 你到底行不行啊？ 吴一舟四平八稳地趴在副驾驶上，悠哉悠哉地看着女主人调整座椅位置和后视镜。吴恙睨他一眼， 要不你来。 吴一舟咂咂嘴，乖乖不做声了。 自己连安全带都系不上，还挑这挑那儿的。 吴恙拧开车钥匙，冲他扬了扬下巴， 去坐后排去，别在这儿给我扣分。 吴一舟眨眨眼， 我不乱动，保证不打扰你发挥。 那也不行，警察叔叔抓一个算一个，谁管你动不动。 他看了眼仪表盘上的时间，催促道， 去快点儿。 路上要开一个多小时，他准备尽快找到那个汇款人，当日往返，不想耽搁时间。吴一舟依旧半步不挪，就地做起了钉子户。 我个矮，摄像头拍不着，警察也发现不了。 吴恙懒得跟他废话，直接揪住后脖子滴溜起来，大眼瞪小眼地看着他，一字一顿道， 不行。 可我想多看你一会儿。 吴一舟软软的喵呜一声，同人因为车内的光线不足撑得老大，活像是戴了两片美瞳一样，萌的女主人有点上头。 那也不行。 吴恙趁着豆腐渣般的意志还没坍塌，赶紧把猫丢去后座，回身一脚踩下油门。 我说什么来着？我才不要一直做只猫，实在是太没地位了。 近两个小时之后，吴恙把车子停在了晋城旧区的一栋筒子楼下。吴一舟前脚扒着窗框，看着破旧的红砖房，一楼的外墙一侧还写了个大大的拆字。 你确定他住这儿？ 汇款人名叫陈志斌，上礼拜在那家银行网点附近有行踪记录的陈志斌就两人，排除一个22岁的小年轻，他就算造假也得给自己弄个差不多的身份吧。剩下的那个就住这儿。 你就这么确定李伟星没死啊？ 我想不到别的可能，暗仓杀人灭口也没必要倒贴钱，当时火势不大，他却还是被烧死在里头，如果不是起火时已经失去了意识，很可能 就是提前逃走了。也就是说，那把炭灰根本不是李伟星。那，下来吧。 吴样下车替他拉开车门，转身看向后面的筒子楼。 住址是系统按着陈志斌的常用定位分析的，没办法精确到门牌号，我们得上去找找了。 眼前的这栋筒子楼是晋城一家机电厂早年的工房，因为要拆迁，不少住户都已经搬走了，更没有什么保安物业之类的。吴样只能拿着李伟星的照片向邻居打听有没有最近才搬过来的。正当他问到第三户人家时，一个身穿黑色羽绒服的男人提着一袋油条溜溜达达地走上楼梯，看见正在和邻居攀谈的吴样和他手里的照片，他丢下手里的袋子掉头就跑。 是李伟星。 吴一舟喵了一声，哧溜地从女主人怀里跳出来。 追。 一个女孩在旧市区里追着个男人狂奔，实在是太招人耳目了。李伟星好不容易在晋城隐姓埋名找了个落脚的地方，这么一折腾又不得不搬走另谋去处。他大口喘着气跑过一条又一条街，心中郁结，实在是不明白啊，为什么自己总是这么倒霉呀、啊、他已经快40岁了，可居然还过着过街老鼠似的狗屁日子。李伟星跑得腿脚发软，一不小心被路边的下水道口绊了个跟头，摔了一身的灰。他骂了声娘，手掌撑地，赶紧爬起身来，却忽见脚边多了一只白猫，正眼巴巴地盯着他看呢。那猫浑身雪白，毛色柔亮，看起来啊，日子比他过得不知要舒坦多少倍。而就在这时，刚刚的那个女孩也追了过来。 于燕带着星星去广州了。 女孩忽然没由来地说。李伟星这才停住脚步，没有再跑。女孩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李伟星，是他和妻子拉着女儿星星爬山的一张合照。 他让我把这个转交给你。 女孩稍稍平稳了下气息，继续说， 等你安顿下来了再去找他吧。 李伟星拿着照片，手指颤抖，呆呆地愣了好一会儿，才低声哽咽道， 我对不起燕子，对不起星星。 小区附近的早餐店里，李伟星目光谨慎地扫过旁人，才小声对吴样说， 是先生救了我，他特别叫人安排了这么一场金蝉脱壳，让我先躲一阵子。 那些钱呢？于燕担心你那些钱来路不正，花都不敢花。 我会替先生做些事，那些都是报酬，叫他放心吧。 至于究竟是什么事儿，李伟星讳莫如深，吴样也就没有再追问。他一路周折辗转地找到李伟星，不是闲来无事替小两口搭桥牵线的，他有更重要的事情问他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 喵。